在坟墓般死寂的周公馆里，樊仪仿佛掉进了残酷的井，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深坑。他没有幸福和爱情，他那火焰般的热情在强制的伦理中正在化为乌有，他的美丽的青春即将空耗殆尽，难言的痛苦折磨他心如死灰，他变得倔强、乖戾、阴质、极端。三年前周平的出现点燃了他感情饥渴的烈火，复活了他的生机，他像捞到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抓住周平不放，他豁出命来不顾名誉、地位、身份，与周平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，走上了母亲不像母亲、情妇不像情妇的生活之路。可是不久，周平悔恨了、害怕了、退缩了。尤其当周平又爱上侍女四凤以后，就下决心抛开死死纠缠他的后母，绝不为樊仪哀怨的言辞所动。被怒火和嫉妒烧昏了头的樊仪，要报复，要发泄。他不动声色地叫来四凤的母亲侍平，要他领走四凤。这样做既不失身份，又能撵走情敌。侍平风尘仆仆地从济南来到周公馆，猛然发现这个十分眼熟的地方竟然是他离开30年的周家，仿佛置身梦境，他惊愕不已，难以置信。天底下地方大得很，怎么又鬼使神差地撞到一起来了？30年前他侍候过周家的老爷，眼下女儿又在侍候周家的少爷，这难道是天意吗？是不公平的命运对自己的捉弄和折磨吗？樊仪告诉他，二少爷周冲对四凤有了感情。侍平一听脸色大变，当机立断让女儿四凤辞宫，立即远走他乡，以免重蹈覆辙。 侍平和周朴园在客厅里突然相遇了。30年来周朴园一直以为侍平已经死去，他在家里摆设着侍平的照片，按照侍平当年的生活习惯摆放着他喜爱的家具。可是当他辨认出眼前的鲁妈就是30年前被抛弃的侍平时，却又惊慌起来。 他手足无措地问， 你来干什么？谁指使你来的？ 侍平悲愤地回答，是不公平的命指使他来的。30年来的悲苦冤屈他都含恨吞下，眼泪早已哭干了，他没有委屈，有的是恨，是悔，是饥寒交迫的煎熬和痛苦。 老于世故的周朴园面对突然出现的侍平，他不希望自己过去的丑行被抖露出来，于是他挖空心思想给侍平一笔钱堵住他的嘴。好，痛痛快快地说吧，你现在要多少钱？ 哼！侍平断然拒绝周朴园的所谓好意，当场把支票撕得粉碎。而今侍平没有别的心愿，只想见见自己亲生骨肉周平啊。 正在这时，久等谈判的鲁大海闯进了周家，